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央常任委员会副议长、旅日朝鲜人和平统一协会会长、旅日朝鲜青年同盟中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近日分别发表谈话，表示谴责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要部署占据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时代错误的阴谋活动。